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一，农历10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发布今年第一个重污染橙色预警，今明两天持续重污染，周三空气转好。 明年上半年，市民可以在中心城区购买3000多种海外低价商品。 未来5年，本市将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170辆中央公车拍出1000万元，超60%被取消的中央公车完成拍卖。 国家公务员考试举行，参考率约为87%，考录比达33:1。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10点，本市今年首次把空气重污染升级到橙色预警。上一次启动橙色预警还是去年10月。橙色预警下，全市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混凝土浇筑、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喷涂粉刷等施工作业。按照预案，要求有关工业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加大重点道路清扫保洁强度。橙色预警发布后，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需停止户外活动。环保部门提醒市民尽量减少在户外的停留时间，未来2天扩散条件仍然不利。根据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报，今明2天仍将维持重度污染状态，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根据预测，本周三凌晨起受强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转为优良水平。 另据新华社报道，环保部昨天通报，11月26号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截至昨天上午，重污染过程仍在持续。京津冀及周边31个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据了解，环保部已派出督查组赴相关地区进行现场督查。此外，环保部已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关地方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报和研判分析，密切关注污染形势变化，及时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减轻污染危害。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发布后，全市环境监察系统加强执法力量，联合城管、住建委等多部门开展检查，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415人次，检查524家次。北京环保监察总队昨晚曝光6家违反橙色预警重污染应急预案的名单，这6家单位已被要求立刻整改，并将面临处罚。 新闻广播消息，这次雾霾重污染来势汹汹，不少市民疑问，为何不直接升级发布重污染红色预警？对此，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表示，27号，市环保监测中心对空气质量趋势进行了研判，预计昨天下午扩散条件会出现好转，达不到重污染程度，因此本市根据相应条件启动了重污染黄色预警。昨天监测中心再次研判，确认午后到晚间空气质量好转，但程度有限，全天整体空气质量为中度到重度污染，今明2天将持续重污染。因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及时升级了预警措施。由于12月2号，也就是本周三，本市空气质量将彻底好转，因此已经不具备升级到红色预警的条件。王斌解释说，事实上橙色预警已经包括了大量强制性减排措施，只要认真落实，减排力度一样很大。而红色预警需要增加启动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等强制措施，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更大。环保部门建议市民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积极践行绿色生活，减少污染排放，监督环境违法行为。 据法制晚报报道，近期市卫生监督部门对部分公共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的抽检数据显示，游艺厅、体育场空气质量合格率最高，都超过93%，候车室、影院抽检合格率不到84%，排名垫底。此外，还抽检2家音乐厅，1家不合格。在各项指标中，甲醛抽检合格率相对较低。 针对此次监督检查中不合格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监督员已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相应的查处，责令其整改并及时进行复查。 影响本市今冬最强的冷气团已经移出，气温开始缓慢回升到常年水平，每天平均气温在零度上下。但本周受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仍需注意防寒保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伴随着低温蓝色预警的解除，雨雪北风连续多天纠缠北京城，本周本市终于缓过劲儿来，最高气温回升到零上，不过仍有霾、黄色和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较差，驾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户外注意健康防护。今明两天雾霾仍然会持续，二号北风吹进京城，雾霾消散。本周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由于冷空气影响，周二到周五风力较大，尤其是周三和周四有四五级北风，风力每上升两级，人体的体感温度就下降六到八摄氏度，所以虽然本周最低温度在零下六到零下三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二到四摄氏度之间，每天的平均气温也在零摄氏度左右，比冷如三九的上周暖和不少，但是大风天依然要注意防寒保暖。本周休息日期间气温变化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三到四摄氏度之间，夜晚最低气温在零下六到零下五摄氏度之间。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九届京港洽谈会上，如何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成为两地业界热议话题之一。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形成了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化经营模式，明年上半年京城市民就可以在中心城区的海外商品体验店买到三千多种低价进口商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发自香港的报道。 每周六周日达四五百人吧，有电子产品、婴幼儿产品、厨房用具、电器。 作为内地企业代表，林德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总裁任永生表示，今年五月在天主保税区开设的海外商品体验店生意相当不错。 就拿咱们这个绿水壶来说吧，叫然必得的绿水壶，在全国应该我们的价格应该是最低的，只有150块钱人民币带一壶一芯儿。德国的价格30欧元左右，合人民币应该210嘛。在七年前，林德集团收购了一个德国叫帕西姆机场，德国给我们这个机场一个19%的完全退税的税，等于我们所有在德国购置的商品退完了以后再进运到中国以后，我们上了一个10%的营业税，17%的增值税，我们的产品应该价格的优势很明显的。就 任永生预计，明年还将在机场和中心城区建设体验店，商品也将从500多种增加到3000多种。 陆续可能要在中关村，包括前门呐、等等，我们要建若干个这种跨境电商的体验店。明年上半年我估计2到3个。 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介绍说，他们将在天竺综合保税区和平谷马房把国际品牌最快捷的送达到国内消费者手中，将境外采购变成境内采购。市商务委副主任宋建明表示，目前北京已经形成了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化经营模式，将来可供京城市民选择的跨境电商还不止这些。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形成了北京独特的这跨境电子商务特色化的经营模式，有林德集团、日上免税行、城商网，这是一类模式。再一种模式呢，这小贝鸟和欧尚网，它对接呢是境外的知名品牌电商平台，为我们北京市民呢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商品。 新华社消息，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九届京港洽谈会上，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首次亮相，旨在推动北京与香港两地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向投资合作。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9月，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印发《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作为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外商投资者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在全市范围内提供服务。据了解，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目前已聚集文化创意企业超过20000家，2015年预计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2000亿元。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海淀区在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中提出，十三五期间海淀区将围绕科技创新、功能疏解两个方面大展拳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海淀区唐家岭如今在海淀区多个部门联合执法下，已经变成了2300亩的森林公园。海淀区发改委党组书记、海淀区发改委主任梁杰介绍， 对于腾退出来的这样的空间呢，会按照这个高精尖的产业的要求呢，实现这种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加快退出这个一般性的制造业，九家这样的工业企业呢，实现了生产环节的疏解，整顿的集体土地上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低端的企业呢，548家，持续关停了撤调了低端的有形市场，在2014年到这个今年的上半年，海淀区呢在商品交易市场共疏解了36个市场，减少的营业面积是23.3万平米。 海淀区委书记崔树强介绍，十三五期间，海淀区将逐步有序退出一般性产业，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功能疏解。 这个讲到疏解功能，减少人口，因为按照中央和市里要求，我们到2020年，海淀区呢要到原有的2014年人口的基础上减少15%。那么同时呢，海淀又是高新技术大区，从未来的发展说，海淀呢要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这为北京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环境和条件。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杰晨介绍， 聚人才，广聚这个全球的人才，聚资本，聚技术，把这个技术或者创意变成产业，聚相关的服务，推动一批重大引领型的这种创新项目，这个核心区的发展，还有要转化科技成果形成新兴产业的这样一个能力，产业的集聚区的建设，智能硬件、集成电路的、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服务业的这个产业集群，特色的军民融合的一些特色化的产业园，创新改革、人才、新的业态的准入、高校科技成果的这种转化、三权改革，做些大的突破。 启航十三五， 上补习班、买学区房、托关系找人，这些词对于适龄儿童家长来说恐怕都不陌生。让孩子能上个好学校是所有家长的期望。未来5年，本市将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确实特别高兴，本身 这位喜形于色的女士姓马，她的女儿正在东城区雍和宫小学上1年级。说起孩子上学，她有一肚子话要讲。 这个小学是个历史挺悠久的小学，但是现在咱们二环以内的很多像我们的邻居什么的，好多都搬出去了。其实包括像我们也在别的地方也会有住房，也还配套有挺好的小学，但是我们选择说还是继续在这儿，跟9年制一贯确实是有很大关系的。起码这9年吧，你就不用担心了。 马女士指的是2014年雍和宫小学和东直门中学成为9年一贯制学校，雍和宫小学新入学的1年级学生今后可以100%直升东直门中学。这一政策使得这所原本很普通的学校一下成了入学的热门校。东直门中学校长薛丽霞说， 在这之前呢，雍和宫小学1年级是2个班的建制，片内的孩子可能也就占40%左右。从去年开始呢，招生的班额扩大到了4个班，而且都是片内的孩子。 十三五规划指出，未来5年，我国要继续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按照教育部的规划，今年重点大城市将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将实现划片入学。本市则将通过建设优质资源带，设立9年一贯制学校，推动高校支持中小学发展，建设城乡一体化学校等多种方式，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市教委委员李毅说， 一个是在不同学段进一步加强横向拓展，真的要让老百姓摸得着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另一个还要让家长和学生看得到连续一贯的培养方案，多措并举，确保教育公平。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25场中央公车拍卖上周六落锤，上拍的170辆公车中仅有3辆流拍。此次中央公车拍卖是迄今为止单场参拍车最多的一场，起拍价合计626.6万元，总成交价1012.6万元，溢价率为61.6%。其中，一辆登记于2000年的奔驰以8000元起拍，最终以31000元成交。 此次拍卖有超半数国四排放车，由于国四排放车可在全国大部分城市落户，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地个人买家前来竞拍。据介绍，今年的大部分中央公车拍卖已基本完成，后续的拍卖还需要等待国管局的通知。从今年1月25号的首场拍卖算起，中央公车拍卖已成交2571辆公车，总成交金额近 1.5 亿元。据此计算，目前超过六成被取消的中央国家机关公车已完成拍卖。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昨天在全国900多个考点举行，近93万人走入考场，参考率约为 87%， 最终考录比为33:1。记者了解到，此次申论主题聚焦公共素养与大国意识，直面国民素质问题。据介绍，今年120多个国家机关计划招录 2.7 万多名公务员，比上一年增加了近5000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考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打击力度空前。主考部门表示，修改后的刑法已将包括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内的国家考试作弊行为列入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 昨天下午，广播新时代，用心播未来，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李丽、杨洋、顾峰等十位主持人获得听众喜爱的最佳主持人称号，李瑞、燕旭、朱红等20位主持人荣获听众喜爱的优秀主持人称号。另外，还有朱琴、大鹏、麦麦等7位主持人获得首次新增的单项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颁奖典礼在50位热心听众表演的小苹果舞曲中火热开场，由18万张听众投票选出的30位听众喜爱的主持人们悉数上台领奖。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连续7届获得听众喜爱的最佳主持人，这次她回到母校传媒大学领奖，感觉很不一样。 这应该算我圆了主持人的梦，也像我希望成为的那样好主持人更近了一步。 这次评选活动首次新增了7个单项奖，麦麦成为最具校园人气的主持人，春晓是最具声音魅力的主持人，新闻广播主持人朱琴、燕旭荣获最具人气的新闻男女主播称号。朱琴说， 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呢，始终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快的向大家报道新闻，给大家所有的新闻背景和最深刻的分析，让我们感觉到能跟我们的听众共同感受国家成长壮大的这样的一个脉搏，是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事情。 对于文艺广播主持人大鹏来说，获得咱爸咱妈喜爱的主持人称号是个意外之喜，不过听众的支持他铭记在心。 开心茶馆直播的过程当中，当时是哑着嗓子主持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等我下直播的时候，电台门口就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从德胜门自己坐着公交车，在家里买了一个西瓜，买了一盒润喉药，就给我送到门口来。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的得特别由衷的对你们说一声谢谢，没有你们，没有我今天的这个成绩。 本届评选活动首次采用微信投票作为主要投票渠道，吸引了更多听众参与。特意来到现场的网友天使云儿720说， 我从早晨5:30开始听，听到夜里1点，一直听广播，不间断，这不可分离的一个那好朋友。 祝北京广播电台越办越好。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天起增开北京西至武汉的 G589 次高铁列车，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登录12306网站、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或拨打95105105购买车票。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今天起迁入西城区后广平胡同38号国营大厦1层新址办公。 昨天凌晨4点左右，亦庄地区亦城名苑小区9号楼一独居住户因燃气引发着火，造成这名住户死亡。公安、消防、北京燃气集团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救援，迅速扑灭火情。目前楼内其他住户生活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015年全年邮票年册昨天上市了，引来不少邮迷一早排队购买。由中国集邮总公司推出的2015年集邮年册分为七种，既有传统集邮爱好者每年必购的传统中档年册，也有适合馈赠的贺年册，还有专为青少年定制的少儿邮册。其中收录了包含今年生肖邮票、徽善仕女图小型章、拜年邮票等在内的邮票。 侯宝林大师诞辰98周年纪念展昨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此次展览作为2015年北京天桥演艺区品牌塑造与艺术惠民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1月29号开始到12月9号结束。 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七期。在大兴区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白庙村，它因为独具特色的音乐会而被世人所知。白庙村音乐会在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贾廷信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位传承人。北京电台记者张亚娇今天带您一起分享老贾和白庙村音乐会的故事，敬请关注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8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西南部空气质量6级，严重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李景，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霾，早晨南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保障房小区建好入住1年多，燃气何时才能接通？路口没有红绿灯，市民要反映问题遭遇复杂流程。下面是详细报道。房山区长隆家园市保障房小区共有3栋楼，将近500户业主。但是从2014年7月份开发商交房后，不少业主才发现房屋根本就没有通天然气，这让他们的生活十分不便。那么小区入住1年，为何迟迟不接通天然气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这是我家用这个，这是燃气罐，别人家都用电磁炉。当我装橱柜那天，我给燃气公司打电话，那一刻我们才知道说这天然气没通。 2号楼的范女士一家，自打住进小区后就一直询问开发商燃气何时能够接通。 去年跟我们说大概明年2-3月份吧，2-3月份拖5-6月份，5-6月份拖10-11月份，直到年底了。 小区居民多次询问物业，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答复。 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是因为什么原因，具体到什么时间可以通。 你有购房合同吗？ 有。 市政基础设施的承诺，燃气是以市政完工日期为准。 记者拨通了房山区市政市容委供热燃气办的电话。 那个市政管道官网已经铺到那儿了，需要咱们物业或哪牵头去包装去。 不是说你交给我们保障房里边必须要通燃气？ 没有这么一说，购房的合同里面应该有啊。 管线铺设已经完工，那么开发商为何迟迟没有以合同规定进行履约？记者来到小区开发商北京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这气啊已经到咱们小区了，就是他没往户里边分呢。 房山区燃气公司报装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你们这儿开发商可能或者物业手续不全。 2007年，北京市住建委曾经颁布关于住宅小区市政公共设施同步交付使用的管理办法，其中规定，采用市政燃气管道的小区，建设单位和燃气供应企业应做好燃气供应方案和管道衔接，如果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实现供气，也应由开发商和燃气企业提出过渡性解决方案。对此，资深物业律师舒可欣表示， 在一个大的法律环境下，各方都要承担义务的，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要求给出一个明确的开工日期，保障房子进去，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市政已经完工的情况下，在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下，责成开发商尽快履约，支持业主违约赔偿。 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通州区商通大道和安顺二街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十天里发生了四起交通事故。 前段时间安顺二街那边封着呢，在修路，然后启用的不到一个月，然后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交通事故，就一直没有装红绿灯。 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已经画了标线了是吗？ 对对， 这两条路大概都多宽呢？ 怎么着都有四车道。 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的网站上查询到管辖这个地区交通的路和交通队，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这样回复。 您说这大街把我说懵住了，在那个马驹桥还是哪儿啊？ 不是，在六号线那边沿线叫商通大道，然后和安顺二街的那个交叉口。 我就派那个士兵去看看吧，好吧。 记者询问处理这样的问题需要怎样的流程，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你说现在还没有设置红绿灯呢是吧？ 没，对，没有安呢。 哎呦，那这个大事了，由交通科来决定了。你是怎么知道这座机的？是从网上查的是吧？ 对呀、啊、你们这座机不都在网上挂着吗？ 那我跟交通科反映吧，好吧。你这样的，你打一个122，写一个反映，让我给它打印出来好吗？ 那您这儿不能接一个问题吗？ 我说这意思就是借着你的手，我不更仔细一点了吗？说一下位置。刚你说这位置，我都路名我都觉得都没有什么概印象。幺二他直接到以后，我这从我这个电脑这平台上直接就能那种分法了，就分得更快。 您这意思就是说您只对接122呗，您就不用再接这个外边的反应的问题了？ 也都接。为什么我说你这成不成一纸质不更快了吗？就 那您这儿不能记一个纸质的吗？ 有咱俩对话这功夫就成功了都。 无奈，记者拨打了道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等了20多分钟，才终于成功的反映了问题。电话原本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是如果仅仅公布办公电话，接电话的人却没有任何作为，老百姓要反映个问题，还要舍近求远，再打其他电话，那公布办公电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交通部门是不是想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如何让这样的渠道保持畅通，是有关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的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大广高速求贤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方向因河北大雾配合采取分流措施，另外呢，去往河北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106国道、107国道以及京昆高速等道路。 出国留学找农行， 在农行办理出国留学金融服务，享受存款证明、旅行支票、电子旅居、环球汇款零费用； 办理境外预开户，享受境外汇出汇款零费用。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